公子快别客气了，拜见我是假，想见我们师娘才是真吧。 听清俺师娘声称， 我们不爱公子。 那可就要看看您的生日礼物有多重了。 白羊客上孙父，孙大官人的。 休说上不风流。 哟，这位大官人要点哪位姑娘啊？ 都说是不是娘今天多选我孙父，要看他是春还是 妈妈老在行，见识广，佩服佩服。 孙大官人，您瞧，这几位官人来了几次，可都没见着我们十娘。今天正巧是十娘的生日，这可是您的运气， 也是您的彩桥。 我只见尖声李甲李公子到。 来着了，今儿是十娘的生日。 哦，今日乃是十娘的方辰。 嗨，过生日就是过生日，又说的什么方辰？ 哎，这才文雅。 唯有您是人老春心在呀。 您见笑，别忘了这烟花巷里无老少啊。 啊 啊 今儿个可真是高朋满座，不过十娘身体有病，还请各位多多担待呀。 有病不就是要钱吗？我出一百两银子听他的病重吟唱。 什么？一百两就 想听这病中吟唱 啊， 少点儿了， 让你抽。 哦， 那你抽 二百两， 我抽二百五十两。 好，那我就成全你这二百五。 什么二百五三百五的，今儿个连老的带小的都归大爷我请了。 哎呀，大爷大爷大爷，这桥别有滋味。 我说诸位，您是曲儿也听了，乐也乐了，

去来地方包二变卦， 我李家今生今世绝忘不了你的深情。 江南，江南汉。

院里撞了枪，负伤玉权贵，好似恶狗遇豺狼。幸亏我技巧溜得快，险些被咬伤。 但淮阳我欺行大事不认堂，在京都我见官低头好窝囊，我此番进京有志向，待明晚回故乡，尽享风光我好得起。 京城真传李甲说出杜十娘，堂堂名画跪了穷酸秀才，花开他院我弯柔歌唱。孙父从来不认这我姓张，我要见前郎叮当昂响，叮当昂响，大刀人狠心，七路人平常，我心激动要和你一将真高强。李甲呀李甲，花落谁家尚未定论，你等着瞧吧。 贤弟求助我，岂能推让成就这一双情侣理所应当，妻子操持本家娘收拾书房做洞房， 岂敢 岂敢啊！ 们升堂叠肩，愿你们成亲后一路平安，愿师娘见公公莫怕责怨，愿贤弟父母亲多为门 亲近认兄之言。 亲忙也似我，欢欢喜喜，欢欢喜喜如上天堂。 妈妈